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 的 FM， 我是 JJ， 我是Leon。前两周拖更了，但是呢，这非我们所愿，对不对？ 对对对，待会儿再解释，让我先念完。我们是一档在 iTunes Podcasts、网易云音乐、荔枝 FM、小宇宙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此外，我台不定期更新的播客副厂牌 whatever.fm 也一样欢迎大家关注。当然，还要提一下，我们也已经不怎么新的升级了的安妮微时报，随时访问 anyway.news， 有趣设计，当下科技尽掌握。最后，特别向你介绍我们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购买后即可加入本台微信群，同时获得一枚编号唯一的不锈钢会员名牌与其他纪念品，并且可在官网激活我们特别为你设计的 X 轴播放器和催更功能，打开更加独特的播客互动体验。欢迎订阅，订阅详情请见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今天应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啊。 虽然我台特别的日子挺多的，对 不对？ 但是我也非常认同姐姐这个说法，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有好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我现在其实还不太清楚最后的音频输出情况啊。但有可能大家会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听到一些比以往节目 啊，听到一些野生动物的声音， 哎，更富生活气息的声音，包括但不限于知了、雨滴、狗叫、小孩哭等等。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又搬家了， 啊，我们又搬家了，搬到了另外一个更富有生活气息的小区里面， 啊，更富有这种就是上海的市井 啊， 这样的一种感受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啊， 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跟我们的新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地点一样，更 加 的这个贴近生活。 嗯嗯，说得很好，说得很好。然后统一要道歉的呢，是除了上两周确实有更新拖延的情况啊，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 哎，你听， 窗外 是知了的声音，夏天来了。又是动物们交配的季节。 那我觉得我看这个波形它这声音还不一定响 啊。没关系， 嗯， 我们配的。 另外一个道歉呢是就像前面说，因为我们 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在新的地方里面还没折腾完，就是整个环境还没有布置好，所以可能最近几期的这个声音的条件、声音的环境是 可能会不太稳定。 对对对，除了前面说到这些噪音之外呢，它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回声啊什么的，现在可能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的这种情况，啊， 对，嗯， 请各位谅解。 我想我台听众应该都挺谅解的，因为，哎，从来没有好过嘛。 其实我觉得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还是挺稳定的，挺好的，至少从声音质量上来说，噪音水平上来说。然后另外一个特别的呢是因为我感觉 好久好久好久没录音了。 哦，这倒是，对吧？ 对， 说起来，我在北京自我隔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嗯 啊，姐姐， 那你 这 是去北京干嘛呢？ 姐姐这颗睿智的头脑，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了。 现在我对于坐在话筒前面产生了一些生疏的感觉了。嗯， 没有关系，我跟你一起回忆一下， 行， 我帮助你回忆起以前的那些点点滴滴，对不对？ 好好好。然后我觉得上一期节目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也再聊一聊， 说的是这个 SOHO 那个 啊菲林 公 园，对不对？ 其实这一期我觉得挺特别的， 是的， 因为从我自己剪辑的过程当中就挺特别的，大家可以发现就是在他讲故事的过程当中，他是一个挺擅长讲故事的人， 是 跟利奥当时本来话就不多。 对， 节目后半段可能我们也探讨过一些跟职业相关的问题，但确实那一期我们两个人， 其实我觉得这个状态非常的好。我不知道杰杰你是怎么想的，就是我当初想做一个访谈节目，我们的180度这样一个初衷，或者说刚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在脑海里面我是觉得说这个节目呢可能跟我们两个人之间对话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需要有一些不同，然后这个最大不同是什么，可能是那个主讲人是我们的嘉宾，我们呢最多就是绑逼敲敲逼。 对，所以其实你看我在剪辑的时候又进一步的把我们两个人的声音又去掉了一些， 对对对， 让他 感觉更像是一个独角戏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呢其实你要说到我们那个访谈节目的副标题180度、我觉得这个标题在上期里面我觉得太他妈的适合了其实后来在其他平台也发过那个链接，但如果大家没有看到的话、可以顺着今天的参考链接再点过去看一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平台，也其实当时嘉宾也提到，但我忘记在那期节目里面剪辑里面有没有放进去了、就是他当时也接受过另外一个媒体采访、那媒体其实他们的拍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然后是一种非常短的大概5-6分钟这种纪录片这种形式来采访他、创办这个菲林公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不是说那个片子拍的不好，我觉得那片子拍摄水平很好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但是他拍摄出来的那个感觉其实是非常专业的那种感觉。然后跟嘉宾 SOHO 在我们节目里面露出来那种讲故事的那种神情那种表情真的就像你说的180度，就是一个东西在完全不同的两个面。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推荐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看看那个嘉宾的两种不同的感觉。然后呢上一期其实我们也收到非常多的反馈啊，就是都说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期，对不对？当然我觉得这样的嘉宾也不是那么的也不是那么的多，也不是每次都能碰上这样的嘉宾， 但是大家请放心，对吧、我们跟 SOHO 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呢之后呢可能、对吧大概、还是会再邀请 SOHO 来我们的节目 上面。对，而且其实因为当时聊的时间非常的长嘛、然后我觉得有些故事我觉得也没有完全放进去，然后剩下来的有一些可能我们会放在会员后台。 哎，所以你懂的，对不对？ 当然这个又要抱歉了，因为本来说好是上周就放了，但我上周也没有剪完。 那没关系嘛，你现在先买嘛。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那废话不多说啊、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题吧。今天的这个选题呢，其实很特别啊，它在我们的选题库里面其实也已经存放了很久了。 你这么说啊，其实就一点都不特别，因为我们好多话题都是这样子的。 也是，但是我想提的一点是说最近科技界设计界有很多的新的话题，对吧？那我们还是坚持了选择了一些，哎，我们觉得可能 我们坚持选择了一些就是没有什么人愿意听的话题、 对 Evernote， 我操，这是什么玩意儿啊？现在谁还把这个当作为一个科技类的话题呢？已经很少。当然最近他们的中国版出了那个超级那个日记，对不对？是这么叫的吗？不聊这个，那我们今天 不好意思，那个我是一个这个 international 版本的用户。 好，今天节目到此结束了，我要念 ending 了。熟悉我们节奏的听众肯定懂，我们与其说是一个面向未来关注今天的电台来说，我们其实在更多的时间里面往往是往前挖掘一些历史，所以今天跟以前一样啊，会有我们本台首席声优啊，那个这叫什么 CVO、Chief Voice Officer、Leon 同志。 我原来有这样一个 title 的、 哎、对，有的有的，一直有的 啊。 这也是你在本台仅有的最重要的两个特技之一，对不对？另外一个是画插画嘛， 这个啊，有一说一，对不对？画插画这些事情其实呢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我真正体现实力的，对吧？哎，独步江湖的 是你爸妈就给你的，跟你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东西，对吧？ 对，英俊。 哎呦我操， 好了，可以了。 说到那个，今天其实我们想讲一讲那个 Evernote 的那个历史、我也不能叫讲一讲，我今天是那个，其实没什么准备，我是来听一听的。 嘛，其实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正片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再把就说为什么今天会选这样一个话题的这个原因呢，跟大家再详细的稍微详细的阐述一下。最初的时候在我们选题库里面呢是有这样一个话题，叫做我们想去介绍一下 Evernote 这个产品的前世今生，或者说跟 Evernote 有关系的一些人、一些话题、一些事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音频节目的这样一个形式去跟大家聊一下分享一下。所以呢当时我是去做了一些准备，但是对吧， 但是我有预感，但是后面的话代表着李阳已经成熟了。 我已经成熟了。每一个传奇故事对吧、都会有一个但是。我们这次的但是就是呢，这个整理的过程比我想象中的漫长。 然后呢、 其实到现在为止呢，我并没有把整个 Evernote 的故事给整理完、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发现说，哎，其实呢可能现在如果只跟你聊 Evernote 这样一个 app 的话，我相信有很多人很多朋友可能都 不 知道 Evernote 是什么、 对 对不对、但是我如果现在再跟你说北尔 其实我们很早以前聊过一期杯啊， 对 不对？当年他刚发布的时候我们聊过， 毕竟你还画过封面嘛。 我们如果现在跟你说杯啊，我们如果跟你说 Notion， 嗯， 可能有一些关注这种就是科技行业关注这个产品设计的朋友呢，他会对后两者的这个了解程度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 嗯 啊，那我们就想说要不就干脆这样，对吧，死马当活马医。 而且我也看了李阳准备的那个文案啊，跟之前某一期胖的节目类似，对吧，他当时感觉自己准备了一个小时节目的内容，结果念完之后发现，哎，时针才过去了十分钟。这也是为什么李阳到现在为止屁话比较多的一个原因吧，对不对？ 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我真的觉得 Evernote 背后的故事相当有意思，相当相当有意思，而且甚至啊，甚至某一些部分，我觉得是跟，比如说跟 Google。跟 Google 产生的契机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嗯，作为一个一直以来看电影看电视剧都不喜欢被剧透的同学，对吧，今天你准备的内容其实我就扫过一眼，我都没有仔细的看啊。接下来我就准备耐心的先听你讲上十分钟 啊。 这样就说我再跟大家再扯一下，对不对，为什么我觉得它跟 Google 什么都很相似。大家如果对 Google 的历史有所了解的话，你知道它的创始人那两个人都是来自 俄罗斯， 哎，俄罗斯，对不对， 嗯， 啊，就是跟我们一衣带水，我们永远的好朋友俄罗斯，对不对， 嗯， 这样的产品， 嗯， 这样的创始人，这样的背景势必会产生一些什么呢，会产生一些跟政治的话题有关的东西，跟东西方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相碰撞有关系的一些话题， 嗯， 如果他们就是夹杂在一起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复合很复杂同时又是很有意思的这样的 一种场景，一种环境。我在看 Evernote 创始人跟这个 Evernote 发展至今的这样的他的一段经历的时候，给我的感触也是这样子的， 嗯， 非常好玩。那这个音乐之后，对吧，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正片。Evernote 的创始人，对吧， 嗯， 他叫做 Stephen Patchinkoff， 应该是这么念吧， 帕奇科夫。 帕奇科夫他创造 Evernote 的初衷或者说那个契机呢，我觉得真的非常伟大。而且当我第一次看到对于他创造 Evernote 的这个初衷时候的这样一段描述的时候，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人。 谁？ Palm 的创始人 Jeff Hawkins 本身是个科学家，对吧， 嗯， 他当时来做这些事情，他其实最终的目的我觉得跟 Evernote 这位创始人的目的非常非常相似，他们就是想要去解决，想要去帮助克服一个问题，克服我们人类本身的一个问题， 嗯， 关于人类的这个记忆的局限性的问题， 嗯， 我们如何去记住我们需要记住的东西， 嗯， 我们如何去在我们需要的时候随时随地非常轻易的把我们想要记住的东西提取出来， 嗯， 能够为我所用， 嗯，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单纯但是又非常非常神圣的目的。 嗯，强行要插段话， 哎， 说到这里我挺佩服你说的这些人物， 嗯， 之前有一篇可能我们在安妮维时报里面也推荐过一篇文章， 嗯， 是我们一个很好的设计师朋友 Fonter 写的， 嗯， 他就顺着 Notion 他们在某个版本的那个网页里面，在关于页面里面引用了三位先贤的那些话， 嗯， 挖掘了下去，嗯嗯啊，这个文章我可能也会参考你这边再贴一下啊。就这三位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都算是先锋或者说派逆的这种人物嘛，对吧， 嗯， 比如说它里面有鼠标这个东西的发明者，对不对，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确实抱着的理想我觉得真的跟我们这种小喽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境界真的就是不一样，它解决的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问题，而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几乎就像是一个愿景一样的一个任务来驱动自己的一生。对比这种我觉得看看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觉得就是一个普通人跟伟人之间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强行插话完了，你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正常，对吧， 嗯， 这正是因为我们通过去了解这些伟大的， 嗯， 为人类的发展 提供一些不可磨灭的这样的一些功绩的这些人的经历， 嗯， 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更加直观的正视自己， 嗯， 才能发现说自己啥都不是， 嗯， 只是这个茫茫人海当中的一粒微尘。 嗯，说得好，哎，我在淘宝时候的花名就叫归尘， 啊，吕归尘啊， 对不起， 铁甲依然在吗？ 对不起，我又扯远了，我又扯远了，回来。 那我继续说啊， 嗯。 这个 Patrikov 他本身刚才有介绍，他跟 Jeff Hawkins 一样，他是个科学家，但他研究的主要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地方，领域是什么地方，一个就是图像识别。 哦，那也挺超前的。 所以其实你发现，我们岔开说一下，你有没有发现你在比如说 Evernote 里面其实有大量跟图像识别有关系的一些功能。 对对，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他们的在很早期就能做到文字识别。 对对对，你搜索 速度非常的快， 你搜索 tag， 它能把图像当中的这些文字都当做 tag 帮你检索出来。 对， 对是的， 相信就是因为 Patrikov 的这个深厚的背景， 在以前比如说 Eagle 啊这种东西出现之前， 嗯， 反正我也是拿 Evernote 来当图像的这种收集的东西 的， 跟你一样是一样的嘛，确实在有些东西里面能有这种功能的话还是挺实用的。当然可能现在这种功能都已经像算是比较常见的了。 除了这个， 嗯， 比如说它那个帮你 scan 那个 paper 的这个功能， 嗯， 我觉得其实也非常好， 啊， 因为前不久有一段时间我经常要贴发票啊，我就大量用它这个，我真觉得很好用。 这个算是图像识别里面比较简单的吧， 即便简单，但是我觉得它的解决最终的解决方案给出的结果还是挺好的，对吧？ 确实，嗯。 那再岔回来，刚才有提到对吧，他在图像识别， 嗯， 以及说在这个计算机的这个笔记的分析，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图像识别的一种， 啊， 对， 对 不对， 嗯， 啊，可能就更加细分一些， 嗯， 然后以及说跟 VR， 哦，这个都有关系 啊，虚拟现实领域它其实是一个在这几方面都是非常有建树的这样一个科学家。我们刚才一直在说他名字对不对， Patrikov， 嗯， 那一听就是个东欧人，把这个地域范围再缩小一点，他其实是出生成长学习在前苏联时代的。 这不是肯定的吗？我跟你不也是出生在前苏联时代的吗？ 他是出生成长学习在前苏联， 嗯， 所以呢，哎，同样为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对不对，我们应该是会有一些共情的， 嗯， 啊，你会知道说在面对共产党或者说社会主义政权， 哎，今天这个话题有点敏感嘛。 哎，没关系，我们小电台对吧，还是能够玩一下下的， 嗯，好， 在面对这个共产党社会主义政权，他们针对文化，他们针对， 嗯， 所谓的这种集体记忆的这样的一些处置方式的时候， 嗯， 我相信在一个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成年人的一个感受里面，你是会产生一些共情的，你会知道 Patrikov 当年他在苏联他是体会过什么样的一些经历的， 嗯， 所以正是因为这些针对文化针对集体记忆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很大一部分原因促成了他之后要做的事情。他最终的目的我们刚才有讲过嘛，他想克服人类的记忆的障碍，他想要找到一个方法，找到一个能够完美的记住一切的方法。 好深厚的理想 啊！为什么呢？我这里就说我的小抄里面没有记，但是当初看他的关于他的经历的介绍里面有讲到一个事情，他跟就说记录他这个经历的这个作者有提到一件事情， 嗯， 具体什么呢，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因为我的记忆不太好对不对，所以我在大量使用他的工具，主要是在说当时他在前苏联的时候， 嗯， 然后可能是因为一件什么事情还是什么的，然后不得不去把他的非常非常珍贵的非常非常多的照片删除掉。 哦，那他是不是年纪挺大的， 挺大的， 大概多大，可能有50岁， 现在肯定有， 嗯， 现在肯定有， 嗯 嗯，可能还不止，嗯 嗯， 就是他需要把他的非常非常多的照片删除掉。 Patrikov 本身是一个记忆力超群的人， 嗯， 他记住了这些东西， 嗯， 但是呢一方面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他这样对吧，另外一方面即便现在我记住他了，但是你不能保证 一辈子都能记住。 是的，这就是其中一个契机。这个时候呢他还在俄罗斯，80年代还是苏联， 嗯， 对吧，俄罗斯苏联是90年代解体的嘛， 对 对吧，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小时候我1984年出生，然后在这个我念幼儿园的时候，我家呢是挂了一张很大的世界地图的， 嗯， 我那个时候很喜欢看世界地图，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地图上面的 国与国之间的分界线，以及说大陆与大陆之间的它的这种大陆本身的这样的一些曲线啊什么的， 嗯，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嗯， 大部分国家的国界线，以及说大部分的大陆本身的这样的一些界限，它本身是不规则的，对不对？ 对 啊，因为它不规则，但是我又能够在它的不规则里面呢发现一些规律。 嗯，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大陆漂移说， 啊， 因为特别小嘛。 嗯， 但是我发现说，哎，日本跟中国的这个就是东海岸的这个界限，对吧？ 嗯， 好像哎很像。就觉得很有意思。另外一点又发现说，哎，非洲那边的一大块，国与国这些界限都是好像都是 直线，嗯， 对不对？啊，就觉得嗯， 这又是为什么？ 这又是为什么呢？ 嗯， 这些东西都说的有点跑火车，对不对？ 嗯，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就是当时我对我印象最深最深的，其实不是这些，而是在中国地图上面有一大块地方，那个东西叫苏联，而且因为当时我们看到的世界地图的这个角度， 嗯。 是叫做什么什么， 对， 有一个专门的专有名词的，对不对？ 就它其实比真实的面积会显得大，在高维度的地区。 对对对，所以苏联 无比巨大， 无比巨大，感觉就像有两个中国那么大。 感觉这种地图下，格陵兰岛就跟 对 半个中国差不多了， 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吧？嗯，格陵兰岛可能有，差不多像三分之二个中国这么大， 差不多了。嗯， 啊，苏联无比巨大，所以对一个这个五六岁的小孩来说，这个感受是非常强烈的。跑回来了。那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呢，他跟他的其中一个好朋友做了一个项目。他那个好朋友大大有名，叫做卡斯帕罗夫。 哦， 国际象棋大师，就是跟那个深蓝下象棋的，对不对？哎，深蓝是什么？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 嗯， 我们跟大家稍微说一下背景，对不对？你不知道深蓝，你知不知道 阿尔法狗？ 哎，阿尔法狗， 嗯， 对吧？阿尔法狗战胜了李世石。 以及后来柯洁， 虽然阿尔法狗是 Google 的， 嗯， 对不对？但是这一系列东西其实是脱胎于之前做过的非常非常多的同类型项目的， 嗯。 那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嗯， 当时的国际象棋世界大师卡斯帕罗夫， 嗯， 是跟 IBM 的一台超级电脑叫做深蓝， 嗯， 有过一场比试， 嗯， 深蓝是赢了，对吧？ 赢了。 对对对，当年的那场比试好像还是有一些这个就是有争议的， 什么争议？ 我不记得了。 那什么 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对吧，就是通过我们俩跑火车嘛， 嗯，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自己再去检索一下， 嗯， 对吧，善用 Google， 对 啊，远离百度， 嗯，反正我印象当中我感觉至少在我当时小时候那个年代，它在当时整个世界的影响确实 非常巨大， 不亚于 非常巨大， 完全不亚于现在 AlphaGo 给人类的影响， 啊，我觉得比 AlphaGo 的这个影响还要深远，因为当时 对 只要你看电视， 嗯， 对吧，只要能接触到电视接触到报纸都会知道这个事件。 毕竟虽然围棋是人类智力的非常牛逼的一个巅峰，计算机战胜它是一个很标志性的时代，但在此之前就其他棋类第一次被战胜差不多就是卡斯帕罗夫那个时代嘛， 嗯， 对吧， 嗯， 所以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整个地球开始自我怀疑的这样的一个起点。 对，因为你想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还经历了非常多的一些针对我们未来的一些悲观的畅想， 嗯， 打个比方说电影，对吧， 嗯， 电影里面有终结者，特别著名的就是终结者系列， 嗯， 人类最后是被一个巨大的计算机 所统治了， 嗯，而且我印象当中就是跟 AlphaGo 不太一样，就是， 嗯， 围棋的难点之所以很难，就是因为围棋的棋谱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广了， 嗯， 哪怕以现在这么牛的计算机它也不可能穷举所有的部署， 嗯嗯， 但是深蓝跟现在的 AlphaGo 又不一样，它的技术水平没有那么高嘛， 是的， 它其实里面暴力的算法的成分还是挺高的。我印象当中就是在深蓝之后大概一年多还是两年，就很短的时间里面，就那个时候的类似的这种计算机程序就宣布说解决了所有可能存在的任何一种国际象棋的就是解法，就是已经就国际象棋已经不存在竞技的意义了， 嗯， 因为它任何出现棋盘任何一种可实现的状况电脑都知道是怎么下，它是不是有赢的可能，赢的可能怎么样，就已经完全没有不确定性在了，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对于人类的智力来说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嗯， 非常大的一个产生了一个不一样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吧， 嗯，好，我们再把这个话题转移到我们的， 嗯， 转回到我们的这个主线故事上面， 嗯， 对吧，当时帕钦科夫跟卡斯帕罗夫之间， 嗯， 他们合作的项目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哎，听大自然的声音。 既然大自然来了我喝个水。 我也喝个水。 这什么项目呢？是他们当时呢在莫斯科用这个怎么说电脑游戏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嗯， 去帮助去教导小孩子们练习这个手写的技能。我不知道在这个西文世界里面这个东西叫不叫书法，反正就是类似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 calligraphy 吧，对吧？哎，对。然后呢，这个项目呢，最终的结果成为了一个叫做 paragraph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这是什么呢？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商用的计算机手写的识别软件。说到这个计算机手写的识别软件呢，不得不又回到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另外一位我非常非常尊敬的发明家，PALM 的创始人 Jeff Hawkins， 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 PALM 的故事里面有讲到说 Jeff Hawkins 他当时也做过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在这个主要是在 PDA 的这个设备上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手写识别的软件 Graffiti，对不对？其实两者之间还真的有联系。他们的联系在哪里呢？他们的联系在跟苹果有关，都跟苹果有关。因为这个 Pachinkov 他做了这个叫做 Paragraph 的这个软件，所以呢，被苹果发现了。80年代初、90年代末的时候，正是苹果比较上升期， 急速上升 、飞速发展，非常像我们国内的现在的一些互联网公司体现出来的这样一个状态，从一个小小的初创企业一下子膨胀变大之后，野心也成倍的增长，但是呢，能力可能说各方面的能力它并不是很均衡的这样一个状态，容易出错，对不对？容易被一些胜利冲昏头脑的这样的一个时期，苹果那时候我觉得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其实当时做了一系列非常多的东西，对不对？做过游戏机，他做过打印机，他做过照相机，他当然也做过掌上电脑，他做的那台掌上电脑呢就叫做 Newton。 苹果就邀请 Pachinkov 从苏联搬到美国，搬到加州，来帮助 Newton 做这个在 Newton 上面的这个手写识别的这样的一个软件。为什么有联系？因为 Graffiti 最后也是被用在 Newton 上过的。虽然 Newton 这个产品最终失败了，其实你，我觉得它可能也不能算完完全全失败，对不对？ 是啊，就像前两天我们时报上转的那篇文章嘛，对吧？我们的现在的主编 Clue 他推荐的那个文章嘛，哪怕光只是从交互的层面上来讲，其实有很多的遗产都还是用到今天的嘛，对吧？这种东西其实就跟科技界所有行业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汽车公司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那些汽车，那些类型都是非常非常的失败，卖的不好，或者说没什么人要，但是它其实对于这个公司的积累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对吧？你这种东西很难去把它变成一种显性的那种收益，但其实它隐性的收益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实实在在 在那边的， 就是这么个道理。有很多很多事情你不去做一做，你不去撞一撞，可能你真不知道最后带给你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即便失败了，可能你从这个失败当中总结出来的一系列的一些经验也好，或者说实际的一些这个产出也好，其实可能对你下一次的这个成功其实是会产生非常大的帮助的。 对， 对吧？抛开这些不谈，其实我觉得 Newton 本身它作为一个硬件产品来说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范围内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遗老遗少是非常到至今为止还在玩 Newton， 对不对？又说差了那虽然当初 Pachinkov 的确是受苹果之邀就是移居美国了，但是呢 Newton 没有做成，虽然没有做成，他来到美国了，他来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而正是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他发现说他之前希望做的事情呢可能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去做到了，关于如何去保存，如何去扩展我们人类记忆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这件事情。那以此为契机，在这之后呢 Pachinkov 继续他的这一份事业了。但是跟我们现在很多人想象的不同，他其实呢并不是直接说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做在某个平台做一个 app 这样，以这样的方式去进行他事业，他还是回到了一个当初跟卡斯帕罗夫一起去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想为孩子去做东西。他当时呢就做了一个针对这个儿童教育的虚拟现实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其实没有看到过，我都是通过当时读他经历的这个文章所感知到的。这个产品是什么呢？主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穿越时空回到古希腊时代来帮助孩子们学习当时的历史知识。 哦，这样的。 我没有特别的这个，就是我脑海中没有产生特别具象化的这样的一个感知， 嗯， 是说哎，这个产品到底长什么样？但是我想到了另外一些东西，想到什么呢？就是藤子不二雄老先生带给我们的非常非常宝贵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机器猫系列，对吧？ 嗯， 机器猫除了它的这个就是跟它日常生活有关系的那些短片之外，它还有一些叫做超长篇的这种故事，对不对？那超长篇故事里面经常会发生一些比如说像什么大熊与恐龙啊， 嗯， 大熊与什么什么啊，其实就是哎，大熊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方法，然后带着他的朋友们，带着机器猫，对吧，带着哆啦 A 梦，对吧，然后穿越到了某些地方，或者到过去，到未来，到外星，到什么。我觉得当时看到这样的一段描述的时候，给我的感知是跟这个大熊的恐龙这种是有联系的。 嗯， 我们可能去通过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生动的方式，能够更加容易打动小孩子的方式，让他去更加沉浸式的去学习一些可能本身来说并不是那么有趣的东西。然后这件事情呢，就从这个90年代一直延续到了千禧年啊，2000年之后。大概是这个2001-2002年的时候 ，Evernote 的前身 ，Evernote 前身终于即将浮现出来了。然后当初呢，当初其实 Parchinkov 对于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定义更加的黑科技一些。他其实最初的想法，啊，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款在这个 Windows 也好啊，其实是全平台嘛，对吧？ 嗯， 啊，所有平台 Windows、Mac、Android、iOS， 以及说其实之前 WebOS 上面也有，对不对？ 嗯， 啊，全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笔记软件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不同的，它不是一个这样我们现在理解当中的这样的一个 app。 哎，那它是什么样的呢？ 哎，问得好究竟是道德的沦丧是吧它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更接近我们在攻克机动队，我们在向攻克机动队大量致敬的黑客帝国，我们在其他的一系列的这种就是科幻片当中看到的脑机接口这种形式的产品，或者说这种想法更接近。 嗯，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现在的另外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他应该也是发明家吧，对吧？我可以把他称作发明家吗？ 谁 啊？我们的这个特斯拉的老板，对不对？我们的这个他那个挖那个的公司叫什么？叫什么 Boring 是吧？ Boring Company。 哎， Boring Company 对吧，还有他那个SpaceX 这一些 Starlink 背后的这个伟大的角色，伟大的发明家啊，伊隆马斯克先生。伊隆马斯克他其实也有做脑机接口相关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以及他好像已经是付诸行动当中了， 嗯， 对不对？我就觉得这些人特别伟大，给他们赚到很多很多钱，我觉得就是天经地义的。 嗯， 可能我的想法比较幼稚，我的想法不是很客观，对吧？我觉得那些玩金融的，对吧，华尔街的也好，我们这边这些所谓的这种什么玩金融玩杠杆的这一系列所谓的高端的这些金融人士，我觉得他们能够赚那么多钱，或者说玩房地产的，对吧， 不公平，不应该让这些人赚这么多钱是吧。 哎，对，应该让能对这个人类有更大贡献的。你让我说怎么去定义你是否对人类有更大贡献，我可能也讲不出一个道理来。我们说回这个 Evernote 对吧，2002年的时候呢，其实 Parchinkov 他非常希望能够开发一套接口，能够让人类的我们叫做碳基生命，对吧， 嗯， 他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碳基的结构的东西跟这个硅基结构的东西能够无缝的连接起来， 嗯， 打个比方说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机器的计算设备成为我们大脑的一个外设， 嗯， 成为我们一个大脑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外挂，能够通过某种接口的方式能够让他们直观的连接起来。请原谅我这个就是想象力的贫乏，我能想到的真的就只是攻克机动队上面看到的，或者说黑客帝国里面看到的那种脑后插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了， 嗯。 然后时间就是来到了2004年，2004年的时候呢 ，Evernote 终于正式发布了第一个测试版本。这个测试版本当时是运行在 Windows 上面的，我这边能够找到它的截图。通过它的截图，你就能够发现整体的这个界面，无论它的呈现也好，还是它的这个交互的逻辑也好，都是很粗糙的，甚至是非常非常简陋， 非常非常简陋，对吧？我都不好意思说他丑，说丑都是在侮辱丑这个字啊。但是你也能发现它的核心功能已经出现了。 嗯， 那核心功能是什么呢？手写识别、图像识别，以及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它基于这一系列的，无论是图像内容还是这个其他相关的这些数据的这些内容的快速的检索。 你说到这个，倒让我产生了一些最近的一些联想。 哎， 因为我最近在推上看到一些很多其他朋友转发的那些推，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比如说 Figma， 嗯， 在它还没有正式公布时候的第一个版本， 嗯， 对吧？ 嗯， 然后甚至包括他们在还不是成为一个版本之前，只是他们几个创始人，尤其是负责技术的那些，然后他们在 Web 平台用 WebGL 来写了一些 demo， 嗯， 我记得是一个水啊、流体啊，然后有个写， 嗯， 有个立方体在里面浮动那种感觉。跟你那个故事很像嘛， 嗯， 对吧？ 其实2006年的时候， 啊， 他是遇到了另外一个人，一起做 Evernote 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另外一个人。 哦， 但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我本来想说的是这样子，就是说我觉得也是挺一致的。 嗯， 那个塞尔吉布林跟另外一个哥们叫啥来着 ？Larry Page， 对吧？这两个人其实分工也很明确的。 啊， 布林可能更像一个科学家。那在这里呢 Pachinkov 是个科学家，他其实是负责研发的，另外一个哥们呢就是负责跟这个产品有关的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宣发呀，比如说 找投资啊什么的。其实那个哥们呢也是 Evernote 第一个投资人 啊。嗯，哦，对，我想起前面看到另外一个初创的例子，就是那个 Notion 嘛，也是很有意思的。其实那篇文章挺逗的，那篇文章是 Figma 的 blog 上发的。 哦，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发这个吗？ 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文章里面有提到说，后来他们才知道，就是在 Notion 的创造的那个前期，其实他们那个创始人那个赵同学， 嗯嗯， 他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 Figma 上， 哦， 做原型， 哦， 做 Notion 的原型。他们其实一开始就已经有很大的野心，很大的设想，做的那个东西是后 Office 时代的一个 Office 这样的一个软件。嗯 ，Roadmap 是还挺清晰的，但是呢，他们其实一开始的版本软件质量非常的糟糕。 嗯， 事实上你可以发现，他们其实，哪怕到直到现在 ，Notion 在你要说性能上， 其实是挺糟糕的。 其实是挺，哪怕忽略掉我们现在比如说中国的这种网络因素， 嗯， 我觉得 Notion 也并不是以这方面而擅长的吧？ 对 吧， 对对，你看我们的， 嗯， 我们后台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运营的一些数据， 啊， 这样的一个表格，其实从这个数据的这个量来说并不大， 对 对不 对, 对，但是跑我们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表格， 它就显得有点吃力了。 对，嗯， 那篇文章反正在我们，哎，我记得在时报上面我也有贴过，反正我到时候再给大家看一下， 嗯， 就挺有意思。就是他们当时做了一些自我的评估，最终得出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实他们用的那个基础架构其实不太好， 嗯， 就技术栈可能一开始就选错了， 嗯， 当你产品复杂度变高之后，这东西就做不下去了。但这个时候， 嗯， 可能种子轮以及前面几轮的那个钱也用的差不多了，这时候怎么办呢？摆在他们两个选择，一个是那个把现在技术团队给砍掉， 嗯， 另外一个就硬着头皮继续做下去。 嗯，他们是怎么选的？ 他们就选了第一个选择，把那个当时好像说，哎，这个数据我不记得了，反正大致就是把那个原来那些开发团队，尤其是底层那些开发团队，就裁掉了一大半，还是全部都裁掉了。 嗯， 之前应该是在美国的吧，好像从美国你知道搬到哪里了吗？搬到京都。 哦，怪不得。 但是为什么搬京都呢？一个是价格平啊，我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不来我们中国呢？你搬到重庆去肯定很便宜。一个是因为那个京都便宜，另外一个他说这是一个他妈的没有人会说英文，然后我们也不会说日文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更容易静下心来去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 啊， 就是想在那边住而已，找个借口嘛。你让我有选择的话，我也想去京都啊。 也有可能，嗯，这个城市确实，哎，茫茫之中，对吧？我台也算是， 我台其实是 京都有非常大的渊源， 其实是脱胎自京都的，对不对？ 哦，对，说到Notion又说到我台了嘛，那我顺便我要谢谢大家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很多次Notion嘛，对吧？ 嗯， 然后再包括我们自己官网的关于页面里面也给出了那个Notion的链接嘛。这里有一个小私心，对吧？我 Notion 它其实有一个功能，其实很多类似这种产品在做推广的时候都有类似的这种功能嘛，就是如果就是它会给你一个特别的一个带有小尾巴的那个链接， 嗯， 然后如果有其他的用户 被你推荐到的用户顺着你的这个带小尾巴的这个链接来注册并且使用了这个 Notion 的话，那个新注册的朋友他会拿到一点钱，然后推荐者也就是我们也会拿到一点钱，当然这个钱仅限用在于 Notion 里面，比如说是付他的月费啊什么的。 对， 现在 Notion 尤其是今年上半年他改了那个收费策略了嘛，把个人版的绝大部分功能其实 已经免费了， 已经免费了。 嗯， 但我还是要谢谢大家，因为在利用之前那些带小尾巴的链接，我们应该已经赚了大概有多少美金了？100多了吧？ 能够满足一年的这个花销了，对吧？ 就基本不止一年了，可能有20个月吧。 啊、 哦，如果是用最基础的个人版，那个最基础的那个收费版的话，所以谢谢大家。 为我台的这个就是健康良好的运营，对吧？ 但可惜这个钱又提不出来嘛，对吧？ 能提出来的话，我一定会更加卖力的去。 嗯，岔开了，岔开了，岔开了。 其实也没有差，因为刚才有讲到嘛，其实我们刚才在介绍的这个 Evernote 的这个故事，并没有整理完毕并没有 没啦。 差不多没了，因为后半段的话， 这不是第一个测试版刚刚出来吗？ 后半段的话，其实就是关于他找到了他的合伙人，然后跟他的合伙人一起创办了 Evernote 这家公司，然后最终推出了这个曾经在我记得是在2010几年的时候那当时 Evernote 是分头1时5两的这个独角兽公司， 对 不对？ 我印象当中。独角兽这个词被抛出来就是因为 Dropbox 跟 Evernote 嘛，对吧？ 对， 一开始只有这两家嘛，当然后面会有什么 Uber 啊或者其他这种类型的公司再出来。 其实我们不说后面的一些公司啊，Dropbox 跟 Evernote 其实他们在做的事情呢又其实是有相应来说比较紧密的这个联系的，对吧？我们说回来，一切跟文档储存一切跟文档检索，一切跟这个笔记，一切跟就这些有关的这个东西，其实都是跟我们人类的记忆是有紧密联系的。 确实 刚才有讲到嘛，后半段故事其实我还没有整理完毕，所以当我之后整理完毕了呢，我会把这一部分的故事我们再来一个补完。 比上次好，比上次好，这次你讲完故事也已经快一个小时了，从录音时间上来讲 那毕竟对吧，讲过几次故事之后有一些经验，知道在什么地方拖时间，对不对？ 好吧， 其实杰杰后来有提到的这个 Notion 对吧，我台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记事然后协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已经从之前的我们切换过几次， 对对对， 最早的时候是在这个 Trello 上面，对不对？ 最早就是 Trello 了吗？那也没切换几次呀。 你听我说嘛最早我们是在 Trello 上面然后呢中间有段时间呢是 Trello 加 Bear 也是 对， 然后呢我们之前的账目其实一直是在 Google Docs 上面 是的前不久呢我们是把这三者上面的这些内容呢基本上都搬迁到 Notion 上去了， 对对对， 可以说我们也是 Notion 的相对来说比较重度的使用者了，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安妮威时报其实有三个编辑嘛，对吧？然后新闻的提交也是在这个Notion 上面去做的。 说起来三个编辑对吧，其实我还是很惭愧的 其实你还不错，你可以看一下我后来写的那个我们的编辑专用页面你提交的数量虽然是最少的，但是你提交的新闻的点赞比是最高的一个 好啊，老夫还是，既然这么说老夫还是有些欣慰的总之就说我觉得我们在我们也算是 Notion 的相对来说比较重度的这个使用者了，对吧？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的确有一些爽点挺多，但是与此同时也会留有不少遗憾 对，首先就是性能嘛，因为我是有非常强烈的感受的，以前我们的账务基本上那个 Google Docs 那个表格是我来维护的嘛里面也有很多的计算然后其他什么东西 那往好的时候秒开的 基本上是秒开的， 对， 只不过它的痛点是其实它的记录非常的傻对吧但是 Notion 的好处跟它完全优缺点完全跟它相反的对它虽然这个性能很差，但是在记录一些东西的时候怎么去把账务跟人关联跟分类关联以及说就是我有不同的手段去新添记录这种的，我觉得确实要方便太多太多了， 对对对 之前的 Google Docs 就感觉每次打开那个时候呢，我就虽然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 但每次我总感觉是感觉跟清朝的一个老财务那个感觉是很像的，你知道吗？就每次都做那些很固定的那些事情，那个手法呢又虽然是一个很现代的浏览器里面的，但基本上跟每次翻开账本吐着口水然后嘬两下，然后翻到最后一页，然后用毛笔写上几笔，那感觉非常的像，你知道吗？用了 Notion 之后确实感觉 对 Google Docs 一款有你 DNA 的 我操。 除了杰杰刚才提到的这个 Notion 的性能问题，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它的就是产品的解决方案某一些，我觉得其实也是对我来说我会有一些小小的不满。 你指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就是它完全是基于这个网络它不带缓存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其实我本人也动过这样的一个念头，我是想说我能不能够逐渐的把我图片储存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也迁移到 Notion 上来。当时我还就是付费订阅了 Notion， 然后想说试一试 试试看。 就是打个比方说啊，我现在主要获取内容的渠道就是几个 Pinterest， Twitter， 我从 Twitter 也好从 Pinterest 也好，我直接复制图片然后直接在 Notion 里面 Command V， 是非常方便的，这个动作是非常方便非常快捷的，以及说无论是在这个我们传统的桌面端的平台，还是说我现在在我的 iPad Pro 上面，都是非常方便的，这个过程很好，但是完了之后，完结了之后，我要回过头来，我去用 Notion 打开这些图片的时候，哇，太糟糕了。 你指的糟糕是什么？ 因为它没有缓存，它每一次都要重新加载一遍。 啊， 当我的网络环境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我就看不到了。 了解，了解。 但是我觉得，即便网络环境很好，你每一次都要去重新加载一遍。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挺苦恼的，比如说我的这个 tab 里面我放了几千张图片，你想想看。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这种问题有时候真的不是软件的问题，举个例子，就有些软件它可能会有一些策略的，尤其我们这种，我在很多软件里面，我们这种用户真的算是很额外特例的用户，因为我们是日常24小时开着 VPN 的，尤其现在那些 VPN 它的 IP 地址可能是随时会切换的，对于很多软件来说，它是有可能按照你的 IP 地址来进行有一些不同的策略，文件的地址的它的分发的位置可能是有变化的，所以导致它的缓存是可能有时候是会有问题的。我不是为了 Notion 洗地啊，我只是说有可能并不是软件的问题，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本地功能没有很正常，但是缓存这个东西其实尤其是图片这种不是改动非常大的，它一般记录的那个 cache 的时间会相对比较长一点，不太至于说你每次都要重新 loading 所有的。 或许是这样，但是其实我提这个的一个原因在于说，我想让它跟我大量使用的这个 Evernote 去做对比。Evernote 是有本地缓存的，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至今还在保留使用 Evernote 作为我的图片查看器？或者说图片收藏器的这样的一个最大原因在于说，它就是缓存的，而且它是全端打通的，它的全端都带缓存。其实它的手持设备端 iOS Android 也好，其实那边也不是完整的图片都缓存到本地嘛，对不对？它的那个机制我觉得就很好，相应的加载速度也会很快。 我老实说这些东西我倒不是很担心，我觉得未来是非常美好的，因为就有点像网上争议很大的那个邮箱客户端一样嘛，那个 Hey 啊， 跟 Notion 这种产品我都， 你是使用了 Hey 了对吧？ 对，我是使用了 Hey 的，就我的感情是一样的， 就 是这个产品它的优点是它的理念非常的好，它的缺点是它有很多的细节并没有完善，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是反过来的，那我觉得这个未来就不怎么美好了。就比如说如果你现在给你一个所谓的设计驱动的一个产品，对吧？一上来之后，我操，每个动效都是非常完美的，然后用起来又有各种创新的交互，哎呦，就是非常屌，就感觉非常好。但是其实它背后的模型、背后的理念，其实跟以前的产品没什么两样。这种产品，老实说，我是会非常担心它的未来的，因为花更多时间在细节，而不是在你的产品的架构啊基础上的时候，你这个可能它未来就只会变得一步步更糟糕。但是像 Notion 或者说像 Hey， 其实我是不是很担心，因为细节这种东西只要你有了时间有了资本都是可以慢慢的去打磨的， 只要你的整体的结构，整体的 blue map 是设定好的，我觉得这个后面的问题，反正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我认同你这样说法，对吧？ 嗯、 这也是让我就是能够促使着我，推动着我能够继续去使用 Notion 这样的一些新产品的动力。 嗯， 我并不是说我对它失望， 嗯， 乃至失望到我就不打算再去用它了，用回老产品去了。 嗯， 甚至说我会强迫自己， 嗯， 即便我现在有一些对它不满的地方，我还会强迫自己去使用它。 嗯。 同样的，对吧，我们其实之前有讲过提到过，我们甚至为他做了一期节目的 Bear 这个东西其实很阳春白雪，对不对？ 嗯， 我一直都觉得他想去取代 Evernote 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不妨碍他成为我的另外一个常驻的这样的一个记事的东西。 嗯， 因为在做这部分工作的时候他完成的非常出色，对吧？那与此同时，哎，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对不对？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对吧？我们说一些 to do list 的 app， 对不对？啊， 你又想拖延时长了，是吧？ 不，我觉得 GTD 这件事情其实都是一脉相承嘛， 啊、 对吧？ 啊， 你如果关注笔记， 啊、 你肯定会关注这个日程，你肯定会关注这个提醒，对不对？所以说 to do list 的东西呢，这个场合去提一提也是。啊，对吧？啊，你懂的嘛。 但我感觉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跟你提这个。 为什么？ 就跟网上无数的人是一样的， 你用回原生了。 在用了 Things 多年之后，我又换回了原生了。 为啥呀？ 我说说我的理由啊。 啊， 虽然我特别的不喜欢原生的它的界面，不管是交互还是视觉。 嗯，我也不喜欢，我特别讨厌。 嗯，但是它的整合实在是太厉害了。 你指整合就是多端的同步？ 多端同步，我觉得这是很基础的。Things 其实。虽然时有那个同步的毛病，但是同步我觉得不是大问题。 嗯， 但是 跟日历的打通， 对，但跟日历打通，其实 Things 啊这种其他软件也有， 嗯、 但是它就没有根本没有那么深度。 嗯， 再举个例子，最基础的例子，比如说你手表上面那个，呀，我的手表现在没电了。你的手表上面那个 Siri 无形之中黑了一下 Apple Watch 是吧？ 对，那也不能怪它，因为我现在装了 B2 嘛，beta 版的它可能。耗电是比较厉害一点。 嗯，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管是在那些新的那些 widgets 上面啊，还是说手表上面啊， 嗯， 首先首当其冲肯定是推自家的那些东西的那些记录的那些内容嘛，对吧？你 Things 啊什么，虽然它可以跟那个原生的东西也有一些同步什么的，但是这个程度上面还是差很多的。对我来说，这也是陷入到 Apple 这个生态之后的一个非常。 自然的， 嗯，说自然也可以，说无可奈何也可以， 嗯， 就其实它本来有很多的不同的有意思的小软件， 嗯， 都是不错的东西，但是当 Apple 自己入场来做这个东西，并且深入到它自家所有东西的整合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些小软件的竞争力有时候就会变得很弱了， 嗯， 就比如说那个我们国人的设计的开发的那款软件 OneSwitch 嘛，对吧？ 啊， 我之前是他们的忠实用户，然后。当然我没有买，我直接用的 SetApp 里面那个版本嘛， 嗯， 在那个 Big Sur 出来之后，它那个按钮几乎完全连图标都长得很像的嘛，对吧？你能很大程度上替代他们这个软件了，所以说我觉得就这也是一个无奈。真的说老实话，就像你一样的，我觉得它的整体的 UI 实在是让我有点不可理解，应该是这么说。 对呀，就是， 但我还是必须得用它。 我就是不可理解，我就是觉得这个苹果你怎么了？ 哎，而且我觉得这部最搞笑，我在之前在推上什么地方看到，就是他现在进去的首页， 嗯， 我之前没打开过任何东西，进去的首页不是是一个你所有的那些 to do 的那些分类的那个页面嘛， 嗯嗯嗯， 然后在那个页面上最醒目的那个加号是加分类，你知道吧？然后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就他的爸爸还是他的妈妈， 嗯。 就长久以来都是通过建分类来管理他的那些 to do 的事项，那我觉得这个看到之后我就会心一笑。 嗯，到了这个不得不去吐槽这个苹果怎么了的这个场合的时候，不得不让我就是想要去说一下关于这个 iOS 14，想要关于这个 Big Sur 的 这个。今天 这 个话题有点广了，我们从 Evernote 聊到了 Notion， 对不对？然后又到了 to do 软件，现在又到 iOS 14了吗？ 其实我只想聊一点点啊，我真的想聊一点点。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做一期跟这个这一次 WWDC 之后发生的一系列的跟我们这个图形设计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对不对？我现在只想提一点， 你说 现在无论是 Twitter 也好， 嗯， 还是一些跟这个设计啊，跟这个前端啊有关系的一些我们的一些社群里面， 嗯， 对不对？甚至是说 Dribble， 嗯， 这样的一些图形设计师的这个社区里面， 嗯， 好像又重新又充斥出了一些，哎，他们叫做所谓的这个拟物化的这样的一些图形设计的东西。首先啊，首先我还要严正声明一点，我觉得拟物化这个词非常非常的 不合适， 不合适，非常非常的粗糙，非常非常的不应该是我们图形设计师去说的词， 嗯， 我希望把它叫做 写实和抽象， 写实和抽象， 嗯， 而我们在做的事情呢其实是介于写实和抽象之间的，我们需要去找一个平衡， 嗯， 让写实跟抽象这两个概念能够在一个平衡的点上保持的恰到好处， 嗯， 曾经在这个 MacOS 的这样的一个软件的这样一个平台这样的环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图形设计的这样的一些无论是界面设计还是图标设计还是其他的一些元素设计的这个场合里面呢，是出现过一些结合的相对来说比较平衡比较巧妙的这样的一些图形设计的作品的，但是不是现在，现在的我们说所谓的，哎，很多人提到 Big Sur 上面的这个 App Icon 的这些样式，他们谢谢他们不叫，首先他们不叫写实，或者说他们不叫拟物化的图形设计，同时谢谢他们是非常糟糕的所谓的写实或者说拟物化的图形设计。你们如果觉得推崇这个好，或者说你们听了某一些无良的不负责任的公众号，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无良的不负责任的没有操守没有节操的一些所谓的行业人士的这样的一些推崇的时候，请也听一听一些反面的声音，比如说我在说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他们是垃圾， 嗯， 他们完全不是好的图形设计，他们完全不是好的所谓的把抽象跟写实做得非常平衡非常合适非常浑然天成的这样的解决方案，有机会我们再详细聊，对吧，哎，我们再说回 to do list。 其实啊，我至今为止我依然非常期待一款 to do list app， 嗯， 就是 clear 二，嗯， 对，它的二代我真不知道它的二代什么时候能够发售，这个处在这个，哎，薛定谔的这个盒子里面的这个 Clear 的二代，其实比我可能我会去期待像什么赛博朋克2077，像去期待什么塞尔达的旷野之息的二代的这个程度会更加的强烈一些。我非常想要看到 Clear 二代长什么样，因为 Clear 一实在是令我惊艳，至今为止我还是觉得它是一款非常惊艳的 To Do List App， 它在做 To Do 的这件事情上面它做得非常的极致有意思， 嗯， 以及说够了，虽然功能很简陋，对不对，它也没有办法去同步到比如说日程上面，但是够了，如果我只是在它上面去记 to do 的话它够了，而且它带给我一些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巧心思在里面，能够让我在使用的时候感觉到愉悦， 嗯， 现在能够让我在使用的时候感觉到愉悦的产品真他妈的少啊， 嗯， Notion 是一个，Notion 是一个，所以即便它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我还是愿意使用它，深入的使用它。我真的是希望说，我们其实都还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从业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对不对？我希望跟我们的角色差不多的我们同行们，我们的从业者们，还是能够更加关注一些，哎，我们其实在国外不知道，对不对？近两年在国内的所谓的这个用户体验设计的这个行业里面，你们还在谈沉浸式设计，对不对？你们还在谈去符合我们用户直觉的这样的一些设计，对不对？那你做一些出来好不好？你不要光嘴炮好不好？如果你觉得你有能力，你去做一些好不好？你让我们的人，你让我们的用户，你让我们的使用者能够真正的去得到一些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能够产生愉悦感的产品，好不好？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啊，泡完了， 好，泡完了，好长的泡啊！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你也可以继续订阅我们的邮件组安妮威时报，订阅地址请见官网 anyway.news。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小宇宙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 两个礼拜之后再见， 拜拜， 拜拜。